闲养生，尊享城市健康生活。三河市千秋兰亭度假酒店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想美味佳肴，来兰亭食府，色香味型最佳，煎炒烹炸精妙，型八方宾客，校尉四海嘉宾，朋友聚餐，商务宴请，婚宴请到三河市北二环千秋兰亭度假酒店，03165161111。 新闻整点听，整点听。 欢迎收听新闻整点听，今天是2017年3月16日，星期四。近日，北京市朝阳区地税局披露，某直播平台2016年支付给直播人员收入3.9亿元，因未按规定代扣缴个人所得税，今年最终补缴了税款6000多万元。4月1日起，陕西省城市公立医院医疗服务项目价格与取消城市公立医药品加成政策同步实施。今年是香港回归祖国20周年，数据显示，2016年深圳的 GDP 达到了2.22万亿港元，追贴香港的2.48万亿港元，深圳已经从学习者、追赶者变成了超越者。杭州楼市热度不减，商品房销售亦成为最近的消费热点。3月13日，杭州市物价局向社会发布了商品房的销售消费警示，提醒消费者购房时要更加关注楼盘销售价格的真实性，避免被开发商虚假折扣蒙蔽。这里是新闻整点听，更多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收听1033雷人秀，欢迎收听雷人秀，来自于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哎，你平时出门化不化妆呢？有一些女性就特别包括我在内啊，可能就是出门之前就要涂厚厚的一层粉底，然后遮住脸上各种的瑕疵，是吧？或者是一些小雀斑啊之类的，你知道年纪大了嘛，是吧？雀斑都出来了。但是最近有一个最新潮流，就在美妆界，就是追求脸上有雀斑，有雀斑，雀斑那才是美呢。而且就开始有人在脸上画，就画在鼻子周围啊，画各种各样的雀斑，甚至有人为了脸上有雀斑，而且愿意挨针，就是在脸上弄一个雀斑刺青，永远都弄不掉的，除非你去洗掉。那雀斑刺青呢怎么弄呢？就其实很简单，用那种非常用的是那种深棕色或者深褐色的那种颜料，然后把这种颜料呢一点一点的刺在你的鼻子或者是脸的周围。那这个小斑点呢，一开始你知道刺青的时候，一开始头几天它肯定是肿肿的嘛，因为毕竟是还是很疼的，你知道吧？但是几个月之后，这个刺青的雀斑就会慢慢的消肿，然后由原来的这个雀斑啊，由原来的深褐色，然后变成浅褐色，然后跟我们的肤色融为一体，就看起来是很自然的雀斑。我跟你说，我今天一进到直播间，看到我们导播的时候，我就问导播，因为我们导播是一个美女来着，我说导播，我就问他，我说哎，你考不考虑去做一个雀斑刺青啊？最近很流行，是个潮流来着。我们导播特别痛苦地说，好才不嘞，太痛苦了，我刚把我的还是半永久眉毛洗干净。我是特别自觉的半屏蔽了那个字啊。反正刺青呢是一般都是永久性的，不能半永久，是吧？所以呢，要特别是要刺青的时候，要之前要考虑的非常清楚。 一壶正好是两人份的咖啡呀， 一屋子芬芳气息，两个女人间的话题永远不停。我看你男人欢迎女人和自己，整个世界都有张力，有时候只有跟你说才有头绪。男人总不懂女人眼泪真实的意义，女人猜不透男人忽然沉默的背景，有时候爱情不如和你喝咖啡有趣、过去的事情想早点忘记，却爱回忆下一段恋曲，却又怕再伤心。我们错了有互相的安慰，信用卡可以买到一季的流行，却买不到真实自己，只有听你说的分析深入我心、就算是小小的气真或是在斗气，这一切都不是问题， 怎的人时光蹉跎，安奈的心 身边每一份快乐。却挂着眼泪，分明痛了，又忍不住笑了。好吧，试着让自己坦白，试着要忘，忘了一整夜，以为将自己弄得很累。老天就不会让你出现。我想你的每一天，超过在人间的一万年。我几杯几千几万个光年，寻找一个叫永远的终点。我想你的每一天，像活在人间的一万年。我流浪在春来秋去之前，却将整个寒冬塞进了心里边。让自己坦白，试着要忘，忘了一整夜，以为将自己弄得很累，老天就不会让你出现。我想你的每一天，像活在人间的一万年。 我流浪在春来秋去之间，却将整个寒冬塞进了心里面。 三和启航教育火热招生，雄厚的师资力量，良好的学习环境，先进的教学理念，助力孩子备战中考。十五人一班小班化教学加跟踪式辅导，孩子进步更明显。0316-3528-755，3528-755。全新梅赛德斯奔驰一级车运动版，以强劲姿态登场。跑车风格引擎盖、AMG 车身风格组件及夜色组件，智者大成。详询三和波士智达奔驰3725888。多福在线，如意相随。阳春三月，天降黄金。3月15日起，在我市多福在线销售厅参与投注游戏的彩民，单张投注卡退卡金额超2400元的彩民， 即送五克金如意一枚，40枚素丸网址。 活动详询三和多福在线销售厅。吉祥如意相随，好运伴您一生。中国福利彩票。 生活与梦想是时充满幸福能量，我听着过去与未来的很多感动，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和我，音乐世界品味一缕三三，我爱的人 欢迎继续收听雷人秀。美女野兽现在在俄罗斯马上上映，遇到了困难。什么困难呢？最新的这部真人版美女与野兽当中呢，有一个角色是一个猎人的跟班哈，是个男角色，但是呢他对他的男主人有着一种非常复杂的爱慕之情，所以呢这就是一个同性恋的角色呀。所以当然这个角色是为了纪念迪士尼的功勋音乐人，也是原这个美女与野兽的原动画歌曲的词作者，叫做霍华德。那他就是同性恋者哈，但是不幸的是在1991年原版动画片上映之前他就去世了，所以这个角色呢也是献给他的。但是问题是马上16号在俄国上映的话呢，俄罗斯的官员就说了，迪士尼的新电影美女与野兽要进行审查。这个本来呢是在16号上映的，但是因为有这个多出的这么一个特别的这个角色，所以审查方面就遇到了阻碍哈。那最新的消息是说呢，美女与野兽这部专门给孩子看的迪士尼的电影在俄罗斯只能是16岁以上的才可以看。你想想他得，我本来就是给小朋友看的，16岁以上谁去看迪士尼啊。所以这也会对于迪士尼的这部片子在俄罗斯的票房造成很大的打击哈。但是呢这个俄罗斯的官方呢也是在接受采访的时候是说了，感谢上帝，文化部在这个问题上表现出了以公民和国为本的姿态哈，也就是没有欧洲的那么宽容。不过美女与野兽的制作人说，完了完了，进俄罗斯这么难呐、啊！早知道我们伪装成网剧了。 摩托车加快速度，迫不及待就上路，赶在天亮以前要到远方，忘了吧，爱情刚刚才结束，没有牵挂的束缚，听见风在耳边大声说，别在乎吧。 我的手 的地图，没有终点的旅途，谁愿站在沙漠对我微笑 say hello。 一望无际的公路，一个人享受孤独，走到下个出口就能够得到自由。 雷人秀有雪雷陪着你一路上闲聊闲扯。美国特朗普之前是有一个行政令，就是禁止一些穆斯林国家的公民入境到美国当中去哈。但是呢，这个政令现在有了新的版本了，也就是它更改了啊，是禁止六个以穆斯林人口为主的国家的公民入境美国，但是把伊拉克给剔除了，也就是说伊拉克公民可以更加自由的进出美国。那为什么会把伊拉克从这个禁令名单当中剔除呢？白宫的一个高级官员解释是说呢，伊拉克政府呢已经实施更严格的签证审查，然后数据分享等新的审查程序，以及伊拉克在打击伊斯兰国激进分子方面与美国展开了合作，所以呢就把伊拉克去除了。但是像其他的像叙利亚呀、也门啊、苏丹啊、还有伊朗啊、索马里公民依然是被禁的，而且暂停接纳难民入境美国120天。其实说到歧视哈，我觉得你看，我们就从来不会歧视，我从来不会因为你的种族、你的宗教信仰就歧视你，我只会因为你的身高和三围。不是这样的，我们真的不歧视人是吧？外国人，特别是我觉得在中国生活了很久的外国人可能更有感触一点，我们真的一点都不歧视是吧？我们都是一视同仁的，外国人基本上不发绿卡。 睁多着几次眼睛才学会飞行，夜空散满了星星，等几颗会落地。我飞行，当你坠落之际很靠近，还听见呼吸。对不起，我却没捉紧你。你不知道我为什么离开你，我坚持不能说。 大雨醉了满地，在心里清醒。 你不知道我为什么狠下心，但选择你看不见的高空里， 多的是你不知道的事。像倾盆大雨醉了满地，在心里清醒。 你不知道我为什么狠下心，盘旋在你看不见的高空里， 多的是你不知道的事。 的是你不知道的事。 一双闪着泪光的眼睛，要多努力才能把雨看见。 坐看风轻云淡，静听七夕关怀，1033天若有情。 天若有情，冷暖相知，欢迎收听天若有情，我是海妮。今天是3月16号星期四，农历2月19。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和限行措施。今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17度。今天夜间多云，最低气温4度。廊坊多云，18度到5度。首都北京晴转多云，17度到6度。近邻天津多云转阴，17度到7度。以上天气信息来自中国天气网。另外，今天我市和首都北京的限行尾号是2和7，请您遵照执行。屋子里水管漏水了，修补起来很麻烦，不是砸砖就是刨墙，家里面会弄得乱七八糟的。这个时候你可以找北海防水，修补漏水的地方不用砸砖也不用刨墙，在墙里再造一个防水层，就把漏水问题解决了，而且价格也便宜。北海防水的地址是闲人西大街176号，也可以拨打电话1393162-0338询问详细情况。分享一些有养肺功效的白色食物：银耳、梨、甘蔗、杏仁、莲藕、荸荠、白萝卜，还有山药。这些食物也都是比较常见的。拿山药来说，煮粥就最好，它能够保持血管的弹性，减少皮下脂肪积累，避免肥胖以及固肠止泻的功效。这些食物你记住了吗？感谢收听天若有情，稍后请继续关注其他精彩节目。 美在人听，美在生活，这是唱出最美的声音，因为 下面我们有请国际超超超级巨星彭于晏祖。 哇哦，你看他身材好棒， 我要流口水了。 哇，六块腹肌。 想知道我是怎么练出来的吗？雷人秀让你笑出六块腹肌。 雪雷陪着你 说到转基因呢，其实这个问题在很多在国际上啊都是没有一个结论的争端哈，大家都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那最新的一个消息是说，农业部的部长叫韩长赋在一场记者会上面是说了，我国尚未批准任何一种转基因粮食作物转基因粮食作物种植，也就是说大米啊小麦啊这些东西都肯定，只要你吃到的都肯定是不是转基因的，如果是转基因的那就是违法的，反正法律上是没有批准做这种粮食的这种转基因的种植。那另外呢这个农业部的副部长张桃林也是在同一场记者会上是说，转基因技术的安全性呢是有保障的，包括世界卫生组织呀、欧盟委员会呀、国际科学理事会等众多的国际权威机构哈，对转基因的安全性进行了一个长期的跟踪评估还有测评，然后结果是说呢，经过安全的评价，获得政府批准的转基因产品跟非转基因产品是一样安全的。当然我们对于转基因的态度是一贯明确的哈，比如说在研究上要大胆，在推广上要慎重，在管理上要严格。但是呢，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部长说的，我国尚未批准任何一种转基因粮食作物种植。但是任何事情都有个但是，对不对？我觉得很多事情很多问题都是执行的问题，是吧？所以呢，在这呢，雷人秀要给你一个消费小贴士，就小建议啊，小贴士。这个贴士是什么呢？就是千万千万绝对不要相信，当一个销售敲开你家门的时候跟你说，我们的产品是很安全的，我们很自觉，他们不批准，我们就绝对不做，千万不要相信。 你的手一挥说要往北飞，爱情被一刀剪碎，我的心一片黑。你讲得很对，说永远多累，但是这一生再会，以后谁记得谁？我以为我的爱情可以满足你想买的醉，风一吹我才知道自己早已崩溃。风往北吹，你走得好干脆，我的眼睁不开流着泪，你用一句话把一切收回。我往北吹，用迷了路的腿，我只有往前飞，退不回，北方没有你，要我如何收拾你给我的悲。很对，说永远多累，但是这一生再会，以后谁记得谁？我以为我的爱情可以满足你想买的醉，风一吹我才知道自己早已把一切收回。我往北走， 歌手是你给我的泪。 和交警温馨提示您，春季来临，天气转暖，市民纷纷选择中短途自驾游线路外出踏青，游玩的疲劳加上春困现象的产生，驾驶人容易导致开车时注意力不够集中。三和交警温馨提示，近日天气转暖，容易产生春困现象，驾驶人在出车前应保持充足睡眠，在行车时应保持注意力集中，可打开车窗保持空气流通，并开启车内收音机，避免疲劳驾驶。 你曾说我的心像玻璃杯，单纯的透明如水，就算盛满了心碎，也能轻易洒掉装着所谓。我用手握起一只玻璃杯，心痛的无言就算再洒脱，笑得再美，心碎了要用什么来陪？捏一只小小的玻璃杯，盛不下太多泪水，多一点爱就多一点疲惫，洒掉一些给自己放飞。那轻轻悄悄的玻璃杯是太容易破碎，剩下的泪水就盛不下妩媚，究竟谁湮灭了谁，谁又能体会？心像玻璃杯，单纯的透明如水，就算盛满了心碎，也能轻易洒掉装着无所谓。我用手握起一只玻璃杯，心痛的无言以对，就算再洒脱，笑得再美，心碎了要用什么来陪？捏一只小小的玻璃杯，盛不下太多泪水，多一点爱就多一点疲惫，洒掉一些给自己放飞。那轻轻悄悄的玻璃杯，总是太容易破碎，剩下了泪水就盛不下妩媚，究竟谁湮灭了谁？那轻轻悄悄的玻璃杯，总是太容易破碎，剩下了泪水就盛不下妩媚，究竟谁湮灭了谁？谁又能体会？谁又能体会？谁又能体会？玻璃杯。 漫长的旅途，是你给我提步，我看不出没有明天的音符。是上天的礼物，眼泪是爱的记录。我想你有些说不太清楚，怎么踏出下一步？你心里我会的时候，数到三就不哭。就在这一夜，让爱结束。 收听雷人秀， 爱上了什么样的我你应该知道，当你流泪的时候恨不恨我，爱上了什么样的我你应该想过，当我离去的时候 不要难过，为何一定要这样的寻找，这样寻找，我才能学会爱就要让你知道。告诉我爱要怎么说，爱要怎么做，握在手中算不算拥有。告诉我爱要怎么说，爱要怎么做，心中的火谁让它燃烧？爱上了什么样的我，你应该知道。当你流泪的时候，恨不恨我？爱上了什么样的我，你应该想过。当我离去的时候，不要难过。为何一定要这样的寻找，这样寻找，我才能学会爱就要让你知道。告诉我爱要怎么说，握在手中算不算拥有？告诉我爱要怎么说，爱要怎么做，心中的火谁让它燃烧？我才能学会爱就要让你知道。告诉我爱要怎么说，爱要怎么做，握在手中算不算拥有？告诉我爱要怎么说，爱要怎么做，心中的火谁让它燃烧？爱上了什么样的我，你应该知道。当你流泪的时候，不要恨我。 我们的李雷呢，最近看到了英国凯特王妃的一些信息，发生了什么事，一起来听听看。李雷出国记。OK， 李雷最近看报纸啊，在英国看到报纸上就写说，凯特王妃的Girl Friday 为王室服务十年离职啦，他就不太理解什么叫做 Girl Friday。那李雷的老婆韩梅梅就很知识渊博的回答说，凯特王妃有一个得力的女助手叫做丽贝卡·迪肯，她为王室服务了十年，已经成为了凯特王妃的密友和深受信任的顾问。那最近她就离职了，她就是 Girl Friday。 Girl Friday 的意思就是得力女助手。 OK, the term Girl Friday is generally used to indicate a female administrative assistant who handles many organizational tasks。 那得力女助手呢，就是指那些女性行政助理，负责很多任务啊， 或者是那些可以照料私人事情的私人秘书，也可以叫做 Girl Friday。 那其实这个来源呢是在鲁滨逊漂流记当中，你要看过你可能记得哈，就鲁滨逊在荒岛上救下了一个野人，那救下的那天正好是 Friday 周五，所以呢他就给这个野人取了一个名字叫做 Friday。 那 Girl Friday 就是形容一些得力的女助手。不过李雷说，老婆贝利卡是凯特王妃的 Girl Friday， 老婆你看我正洗碗呢，我是你的 Man Friday。 李雷可勤快了。好，感谢你收听这个时段的雷人秀，来自于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下个时段精彩继续。 王子骑白马， 是在遥远的银河。想起起便又已忘记，那份爱换来的是寂寞。不变的星辰，爱是永恒的星辰，绝不会在银河中坠落。藏匿着那份情，那份爱，星辰，今夜星辰依然闪烁。 引领绿色休闲养生，尊享城市健康生活。三河市千秋兰亭度假酒店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北京贵宾楼和广东汤氏名厨联袂打造精品盛宴，感受视觉和味蕾的双重刺激。消费即赠汤品一份，朋友聚餐、商务宴请、婚宴，请到三河市北外环千秋兰亭度假酒店0316516111。 新闻整点听，整点听。 这里是三河电台品味1033，接下来关注一组本市要闻。15号上午，市工商局、市消费者协会、市公安局消防大队组织多家工商企业在燕郊燕福达建材城门前举办丰富多彩的宣传咨询活动，向过往群众普及新消法等法规政策知识，接受群众咨询，进一步提高群众守法、用法以及依法维权的意识与能力。目前，以电子商务为主要内容的网络经济发展迅猛，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强劲动力，对扩大消费、拉动经济增长、实现消费者自由选择、自主消费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网络消费领域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问题也日益凸显，制约了网络经济的健康发展和互联网加发展战略的实施。今年的消费维权年主题“网络诚信，消费无忧”，是对网络经济中损害消费者权益、不诚信经营行为的抵制，也是对建设放心无忧网络消费环境的呼唤。在宣传台前，工作人员围绕活动主题，通过发放资料等形式，向过往群众认真讲解假冒伪劣商品带来的严重危害，引导群众争当维权战士，积极运用法律武器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日前，公安部消防局副局长琼瑟来我市检查督导消防工作，省公安厅巡视员张世良、省消防总队队长魏汉东、省消防总队政委刘新元、我市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刘立军陪同检查。检查组一行实地查看了燕达金色年华健康养护中心、三河发电责任有限公司和燕郊消防中队。在燕郊消防中队，琼瑟代表公安部消防局向全体消防官兵表示问候，他希望全体消防官兵再接再厉，把消防安全工作落实到位。在随后召开的座谈会上，检查组听取了我市公安消防大队的工作汇报。琼瑟指出，燕郊地理位置特殊，外来人口流动量大，这对消防安全管理提出了新的课题。各级各有关部门要坚持问题导向，对消防工作不能麻痹大意，要按照既定方案抓好落实，不辱使命，为19大的顺利召开做出贡献。刘立军表示，我市将补齐短板，对标先进，明确今后工作方向，全面加强消防力量建设，确保全市消防安全形势持续稳定。环保之声今天播出 《大气污染防治法》修订要点之总量控制强化责任，污染物总量减排是环境质量改善的前提和重要手段。但根据现行《大气污染防治法》，我国实行总量控制的两控区——酸雨控制区和二氧化硫控制区，仅占全国国土面积的11.4%，不能适应全国总量减排的需要。修订后的《大气污染防治法》将排放总量控制和排污许可由两控区扩展到全国，明确分配总量指标，对超总量和未完成达标任务的地区实行区域限批，并约谈主要负责人。修订后的法律进一步强化对地方政府的考核和监督，规定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对本行政区域的大气环境质量负责。国务院环保主管部门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对省、自治区、直辖市大气环境质量改善目标、大气污染防治重点任务完成情况进行考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三合新闻，接下来请继续关注品味1033的精彩节目。 三合波士智达奔驰 4S 店一周年庆典火热开启，置换尊享多重好礼，金融购车月付低至338元，进店即送3000元装饰券，可别热线0316-3725-888。 收听1033雷人秀，欢迎你收听雷人秀，来自于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 那今天呢，我们话题来了，聊一聊叛逆哈，就是特别是在你年轻时候是吧，17、18岁啊，15、16的时候，你做过哪些叛逆的事？你做过的最叛逆的事是什么？ 也是欢迎你的互动分享，官方微信搜索品味1033。 色的沙吹痛脸庞的感觉，像父亲的责骂，母亲的哭泣，永远难忘记。年少的我喜欢一个人在海边，卷起裤管，光着脚丫踩在沙滩上，总是幻想海洋的尽头有另一个世界，总是以为勇敢的水手是真正的男儿，总是一副弱不禁风孬种的样子，在受人欺负的时候总是听见水手说，他说风雨中这点痛算什么，擦干泪不要怕，至少我们还有梦。他说风雨中这点痛算什么，擦干泪不要问为什么。长大以后为了理想而努力，渐渐地忽略了父亲母亲和故乡的消息，如今的我生活就像在演戏，说着言不由衷的话，戴着伪善的面具，总是拿着微不足道的成就来骗自己，总是莫名其妙感到一阵的空虚，总是靠一点酒精的麻醉才能够睡去，在半睡半醒之间仿佛又听见水手说，他说风雨中这点痛算什么，擦干泪不要怕，至少我们还有梦。他说风雨中这点痛算什么，擦干泪不要问为什么。

期的爱情，不能和他一样玩物无理，不能迷迷糊糊勉强自己，爱不是死心塌地，只有结局。 奔驰 E 级车运动版以强劲姿态登场，跑车风格引擎盖 AMG 车身风格组件及夜色组件，智胜大成，详询三河波士智达奔驰3725888。 生活与梦想是始终满幸福能量，我听着过去与未来的很多感动，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和我，音乐世界云归一缕散散，我爱的人 收听雷人秀。今天聊的话题是你做过哪些叛逆的事情，最叛逆的是什么，也都是欢迎你的互动分享。我来看一下听众群聊，我的天哪，大家都太牛了。首先是一位新听众啊，叫杯莫婷，他留言说最叛逆的事情就是背着家人偷偷的结婚了，然后今年又偷偷的离婚了。然后有个听众说，难道你还要偷偷的复婚吗？我看了一下这位听众是谁哈，这位听众是这个留言的听众自己。你们这料泡的也太足了吧。 只有我最摇摆，只有我最摇摆，你能跟你的只有我最摇摆，只有我最摇摆，想不想要我来，只有我最摇摆，只有我最摇摆，也能跟你的伤，只有我最摇摆，只有我最摇摆，想不想要我来。我长得不高也不矮，眼神看起来有点呆，每当俊男美女走过来，我就会浑身不自在。虽然太大岁，还不是特别帅，很奇怪，太多人爱，到处是笑声和大表白，天气我最有在，只有我最摇摆，只有我最摇摆，被你的心的伤，只有我最摇摆，只有我最摇摆，想遇见好不来。只要夜幕已被拉开，音乐的节奏响起来，随便把姿势摆一摆，你就知道我的厉害。虽然太下岁，我不是特别帅，很奇怪，太有人爱，到处是笑声和大方的天气，我最有在。 最摇摆，没有人比我大，只有我最摇摆呀，只有我最摇摆，像风扇摇晃的爱啊，就是这。 零六言说，二十多年最叛逆的事情大概就是不顾父母的反对，全家亲戚的反对，和前男友相恋，结果大人们的眼光是对的，被事实打了脸了。叛逆的有时候真的不是一件好事的。那个林，你前男友说我同意。不过戴戴留言说，祝大家走出坟墓。 他不记得脸上天色将晚，他洗过的发现心中火焰，短暂的狂欢以为已生灭，漫长的告别是青春盛宴，我冻裂的手像滚烫誓言，你闪烁的眼像脆弱的信念，贪恋的岁月被无尽召唤，骄纵的星星烟消云散， 转成甜蜜，我想摘两颗星给你，放在你眺望我的眼里，于是黑夜里你可以整夜看我如何的想你。我想留一张纸给你，告诉你我一生的际遇，让受过伤后的刺痛随风而去。我想沏一壶酒给你，藏在你思念我的心里，日后再相聚，你听我最后言语，说的都是你。

Just a Man 留言说了，他说这个离家出走啊，啊不是2013年的时候，一个人跑到浙江待了小半年。你看，你就应该找个女友吧，就不会一个人了嘛。露露老佛爷说离家出走，然后钱花完了，灰溜溜的回来，然后一顿暴打，含着泪吃完妈妈下的面，是吧？好，聊一聊你做过的最叛逆的事情是什么？你做过哪些叛逆的事儿？也是欢迎你的互动分享。 沉默的是我的罪，让回忆流进酒杯，一个人怎么去分辨未知的错与对？我开始慢慢体会，当人群全部隐退，我还有美丽的曾经能带给我安慰。是非，我不想就这样看一切化成灰。怎么能就这样你连头也不回？忽然我才发现身边还有谁，一瞬间伤痛尽情不在沉睡，伪装的我无所谓，却又在心里流泪。要怎样才能够做到看什么都完美？我已经感觉累，我没有力气防备。有太多欢乐的往事，却悲伤着回味。沉醉，忘掉是非，我不想就这样看一切化成灰。伤痛尽情不再沉睡，一瞬间伤痛尽情我不再沉睡。

令人死不休，一个字、 啊、欢迎继续收听雷人秀。小时候家教严，但老是和我爸对着干，多以暴揍失败而终。我老爸老是对我说，我让你打狗，我让你撵鸡，我让你朝东，我让你往西，我不揍你揍谁？还有个听众留言说，我爸小时候因为我叛逆打我，用的都不是那种藤条，而用的是那种楠木牙子。他说楠木牙子更加柔和，打起来更疼。哎呀，看来我们叛逆啊，最后都是以暴力结束的，对吗？然后我觉得我们电波那头的可以现在跟爸爸说啊，爸爸，你小时候以暴力来打我，你才是最叛逆的人，你应该反复的跟我说 Only you 要反复跟我说嘛，对不对？这样我就不打你了。杜贤说背着家人去纹身了，回来也没说。OK， 今天这么一聊呢，就被妈妈知道了。杜贤，你晚上回去，你妈会跟你说，来把裤子脱了，我看看。 好，感谢你收听今天的雷人秀，来自于品味一零三三，我是雪雷，我们明天见咯， See you。 你将喧闹世界按下静音，选择最激烈的无声抗议，你比谁都清楚真心里伤心，最近感情细腻竟是明月伏笔，你沉沉的泪水会成为你湿了雨，心上你的回忆竟是繁华看着你线条很清晰的熟悉，只一刻我吃了却懂了你对爱的坚定，为你湿的泪像琉璃易碎，说到感情有变动的转换不忍太绝对，为你湿的 我想我已经付出了，不会一点也收不回。承诺不是分彼此，分擦一抹，抹掉了什么也没说过。 什么也 没关于如何是何地，什么语气刻在我心里。我爱你这三个字不要乱说，说出口为什么你不做， 说出口你为什么不 上天空再让我坠落。 心里